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，体现了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，象征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、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。平常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， 倒计时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嘛，时间过得感觉特别慢，数到一的时候我就已经拿起手机准备拍照了。当熊猫出现的那一瞬间之后，我们发现啊，太可爱了，太 Q 萌了。对，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，寓意着点亮梦想、温暖世界，代表着友爱、勇气和坚强，体现了冬残奥会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。 可爱，头发正刮风， 雪融融，因为它脸红，我觉得很红红火火，可以喜庆。 灯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而且那个熊猫也是祖国爱国宝，预示着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取得很好的。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表示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集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精华的元素和特色于一身，一定会成为中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杰出大使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怒斩曹洪，其实曹操舍不得把曹洪杀了，可是没办法，军令如山呢、谁让给你10天线，你第9天把潼关丢了呢？曹操这个隐秘没法说出来，说我为什么不多不少给你10天线，就为安排一下许昌，容出这么个空档来。当时怕曹洪年轻脾气暴躁，所以才把徐晃派了去，能劝解着他点儿。结果还是把潼关丢了。这潼关一丢，对曹操的威胁太大了，所以曹操只得忍着痛把曹洪给绑出了辕门。这众武将一看，这怎么得了啊？那曹洪那是丞相心头爱将，看出丞相的神态来了，他舍不得杀呀，怎么办？夏侯渊递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众将咱们给说个情吧。大伙儿呼啦一下过来，插手施礼，异口同声请丞相刀下留人，为与敌军交战先斩我方大将，于军不利，请丞相开恩。曹操这么一听，他手捻长髯，沉吟了半晌，暗暗点了点头啊。曹操明白，这是夏侯渊呐，给自己一个台阶儿，我应该借着这台阶下来。哼，若不看在众将的面上，焉能饶过？将曹洪推了回来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把这位曹洪将军给松了绑了。曹洪进的帐中，往这儿一站，撅着个大嘴，他也不谢这不斩之恩，他还一肚子气呢。曹操瞅着他那样啊，差点乐了。曹洪在，提兵之时，老夫怎样嘱咐你的呀？你为什么在9天头上把我的潼关失落？为什么徐晃将军屡见你不听？曹洪啊，一声不言语。曹操一看，嚯，你这气儿不小啊你！我问你话，你没听见？听见了，告诉你以免战据守为上，你为什么要偏偏出战？哼，一言难尽。西凉兵特意猖狂，在城前百般辱骂，我觉得有辱丞相的神威。就是那样，我也强摁胸头火，没有出兵。可是后来这些西凉军校都躺在了我的城前，就是泥胎偶像，还有个土性子呢。我曹洪自有生以来也没打过这样的受气窝囊仗，10天，这个倒了霉的10天，没想到出城中了马超的诡计，我也没好好算算这日子，我出兵的时候正好是9天。曹洪这几句话把大帐里边的所有文武都给说乐了，曹操也乐了。哼， 众将与你说情，还不过去谢过？嗯，曹洪一想，不谢丞相你，我得谢谢这些说情的，谢过众将。大伙儿一看，行了，曹将军，您这边歇会儿吧。众将说情，把曹洪给饶了。然后曹操传令，进兵潼关，城前下寨。众军校是伐木为寨，砍树啊，然后建起三个大寨，正居中是曹丞相，左边的大寨是曹仁，右边的大寨是夏侯渊。曹操吩咐扎住人马，歇兵两日，再会马超。众将还想呢，丞相虽然吩咐了，我们的人马远路而来，到这儿来休息两天再打，可是人家马超能不能容功夫啊？众将心想，恐怕咱们寨扎不住啊，马超人家就来打来了，还没有。马孟起在潼关城中啊，按兵不动。早有探报禀报了，说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。那探报像电火流星一样报进帅府啊，禀将军，曹操人马离此还有百里之遥，再探80里，再探60里、40里、20里，已经兵临城下，现在城外正在伐木为寨，再探。呵，马超这稳当，说曹操已经把大寨扎下了，等他扎完了寨之后再打不迟。马岱、庞德急得直搓手啊，哎呀，将军呐，不能与敌一传喜之功啊，哪有给他这么长的方便时间呢，还让他把寨扎住再打，您这是何意？兄长，领明将军，我自有安排呀。我与奸曹在潼关城下不战则已，一战必取老贼首级。说完了，马超吩咐把帅府布置成灵堂，准备祭礼，桌子上摆了三个灵牌，正当中是他父亲老将军马腾，两边是他的弟弟马修和马铁。大家不知道马超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马超啊，就要在潼关这儿以曹操的人头祭奠父亲和弟弟的灵牌。灵堂布置完了，马超是捻香叩首啊，父亲有在天之灵，而今日在潼关前要为国出奸，为您报仇，生擒奸曹，将曹操破腹挖心，以慰父亲于九泉之下。祭奠完了，马超就在灵堂前擂鼓聚将，众将全到了，列位将军呐、啊，诸位与我父子驻守西凉多年，我父马腾老将军不幸在许昌遇害，被曹操所杀，曹贼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挟天子令诸侯横行于朝纲，其恶胜过董卓十倍。今日我等统帅西凉人马来到潼关，要灭奸曹，替老将军马腾报仇。列位将军，有谁能擒得曹操，是一两骨一两筋，一两皮肉一两银呐、啊，我就奉他为西凉侯，我父新奉与各地皆为其将军所有。就是谁要给我父亲报了仇，谁要是捉住曹操，那么就说我父亲的新奉，我父亲的地盘全都给他。呵，马超这番话说的好多武将都眼泪汪汪的。马超这是恳求众将，今日与曹操开仗，阵前不管遇多大风险，希望诸将也要勇往直前，不能退缩。马超啊，这叫战前动员，这个战前动员可太厉害了，众将一个个咬牙切齿啊，怒目横眉，个个火冒三千丈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曹操抓在手里，吸着咔嚓把他嚼喽。常言说重赏之下有勇夫啊，这不仅是个重赏的问题，马超开头那几句话说得很深情啊， 众位将军和我父子在西凉驻守多年了，有的将军呢，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，都是我父亲的臂膀啊。今天我父亲叫人给害了，列位该怎么做呀？这个武将之间的感情啊，可不是一般情谊可比呀，那叫生死之情啊。所以呀，马超这番话说的大伙儿都眼泪汪汪的，韩遂眼泪都掉下来。韩遂告诉马超：“贤侄啊，今日一战，你为前部，我为后援，誓灭曹贼，非把他宰了不可。”说完之后，点炮出城，叨叨叨，嚯，炮鼓震天，一声大响，带领精兵五千杀出了潼关。马超刚把人马列好，只听曹营中几声炮响，曹操带着人马杀出来了，也带了五千人马，这叫对等，哗一下两阵对圆。曹操在红罗伞下定睛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哎呀呀，太出乎曹操的意料了。怎么了？西凉人马这么威风吗？他一看对面呢，那飞龙旗红缨闪闪，飞凤旗紫雾盘旋，飞虎旗腾腾煞气，飞豹旗盖地遮天呢。人马前有500飞叉手，后有500铁棒军，左有盾牌，右有标枪，正当中有两杆任标旗，任标旗上书大字，上联写着是银枪白马精神鬼，下联是百战百胜势无双。正当中一杆大道旗，素白缎色，红飞火焰，上书几个大字：神武将军马。左右阵脚有两杆白旗呀，左边的白旗写着是替父报仇，右边白旗写着是灭曹兴汉。大道旗下立马横枪有一位主帅，哎呦，这位主帅长得这漂亮哦，双眉带秀，目如秋水，鼻如玉柱，唇似涂珠，面如桃花呀，又粉又白又润又俊又嫩，是银盔白甲素罗袍，胯下骑着粉定玉龙驹，银鞍玉颤白金镫，这员将手提着亮银五钩神飞枪。谁看见过玉皇大帝身边的左金童啊？又有谁看见过托塔天王李靖三公子哪吒呀？今天就是金童在世，哪吒复生，他也没有这位西凉主帅这么精神，这么威风，这么漂亮。在这位主帅身边有两员大将，左有庞德，右有马岱。再看那西凉小校，一顺水全是大个子，年纪都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，眉毛都立着，眼睛都努着，腮帮子都撑着，太阳全鼓着，头上戴着虎皮帽，身上披着虎皮披肩，腰扎豹皮裙，大红中衣，虎皮靴腰，全都没穿上衣，都光着膀子，这叫赤壁挡刀枪，身上的肌肉都见棱见角的，看那意思，刀要砍上就一个白道，枪要扎上就一个白点，可能是刀枪不入啊。无论挑出哪个小校来，那身子骨都像铁矿石一样，用锤子砸，砸3天，许能掉下块渣来。呵，这体格也太棒了，曹操都看傻了。马超也愣了。马超光听说这曹操曹孟德，筑路中原，平定北方，灭袁绍，杀袁术，收吕布，擒刘表，这人的本事特大，他没见过。马超大瞪着双睛，是先找曹操，后看曹兵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仇人吗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哪个是曹操？哦，就是他，看见了，看得特别清楚，在对面阵的正当中，一把红罗大伞，伞下有一人呢， 见此人头戴金冠，上嵌珠宝，珠光四射，身穿红缎色锦袍，上绣龙探着蟒翻身，海水江崖，腰扎八宝镶金带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粉底缎靴，肋下佩戴倚天宝剑，怀中抱着金字令旗。此人生的是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看他两边有八员大将，左有张合、于禁、李通、朱灵，右有许褚、徐晃、曹洪、夏侯渊，明晃晃刀枪月眼，光灿灿锤叉斧棒，盔甲鲜明，旌旗蔽日，强弓硬弩压阵脚，虎头藤牌护中军，小校似下山猛虎，武将如出水蛟龙，曹军是军容整肃。哎呀，不简单呢，感情曹操那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很出色的军事家呀。三通战鼓响过，马超往前一催坐骑，来到阵前点手叫曹操，马前搭话。曹军众将看着丞相，心说丞相过去不过去？当然得过去了。曹操轻轻地把左手令旗一举，啪一抖丝缰，哗，马往前一冲，离着这马超啊还有很远呢。吁，曹操下意识的把马勒住了，怎么不再往前凑合凑合呀？曹操一想，远点好。他右手一丝长髯，马超听了，你乃忠良后代，为何无故谋乱，以小犯上，抢官夺寨，你意欲何为？呵，曹操还问人家呢，你凭什么把人父亲给杀了？何为？人家来报仇来了。马超大吼一声，曹贼，而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，害我父弟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今当生死如心呢，我把你心给你嚼了。说着一颗飞虎颤，拧枪就刺，可把曹操吓坏了。别看离着还那么远呢，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扑面呢。其实不至于，他这是幻觉。正在这时，从曹操身后飞过来一匹坐马，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，休伤我主。这人说着话，用手中青铜大刀就把马超的枪给压住了，嘡啷啷，马超这气呀，眼看就要一枪把曹操挑于马下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你大胆！他喊了这么一声大胆，一个乌龙脚尾，那枪由打那青铜刀底下往上这么一翻，只听马超大吼一声，咔，一枪挑来将于马下。这元将是谁呀？李通啊。可惜呀，曹操手下大将李通在马超的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，就让人给挑了。曹操这时候拨马往回就拜，曹阵中的于禁飞马过来与马超接战。于禁呢，咬着牙在马超的跟前走上了十几个回合，败下去了。大将张合杀过来了，马超是奋战张合呀，张合连三十个回合也没走上来，哇一拨马往西南败下去了。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，曹将是两败一亡啊。只见马超把五勾亮银神飞枪往半空这么一举，马岱、庞德就明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一道暗令，冲杀！只听西凉阵中一声喊杀呀，是惊天动地，万马嘶鸣，鼓炮喧天，刀枪并举，两军在潼关城下一场鏖战，直杀得尘沙荡漾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 地暗，日月无光。在混战之中，马超、庞德、马岱是直扑曹操的中军呐。马超这条枪都神了，封曹军就挑，遇曹军就刺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直杀的是血肉横飞。他杀到曹操的中军来一看，曹操没了。嗯，马超觉得奇怪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曹贼不见了呢？这时他马前的马童提醒他：“将军，您看穿红袍的是曹操。”啊，马超双睛一亮，果然前边不远就是曹操，他催马就奔曹操来。那马童这一喊呢，曹操听见了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穿红袍的是曹操。他一转脸，坏了，看马超那匹战马就像生了双翅一样飞奔他来了，吓得曹操赶快刺啦刷啦稀里哗啦。怎么了？把红袍甩了。这时又听西凉小校在喊：“将军，那长须者是曹操。”哎呀，曹操用手一拢胡须，心说：“嗨，我平常留这么长的胡子干嘛呀？这部胡须到底是与众不同，今儿个成了累赘了。那袍子好办，刺啦一下扯开把它扔了，这胡子怎么办呢？薅了，没听说过，薅得了吗？哎呀，曹操着急，啪，这手这么一拍他的大腿，嗯，正好这手碰到他肋下的倚天宝剑上。嗨，曹操一想，有了，我把他割了吧。一摁崩簧，苍狼把宝剑抽出匣外，用左手啪把这胡子这么一拢，压根压刺儿，曹操把胡子割了，比割韭菜都齐楚，刷齐呀。可曹操吓了身冷汗，怎么了？他知道他这宝剑削铜断铁，刻木如斧啊，世间奇珍异宝，这要不留神忙中出错，那剑尖儿由喉咙管那儿划一下，甭说划破气嗓啊，划破十嗓都没地方缝去，那是绝活战，没法缝啊。曹操刚把宝剑还匣，就听又有人喊：“那短须者是曹操。”哎呦，曹操差点哭喽。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，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，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。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，说：“将军您看，曹操把胡须割掉了，那个短髯者是曹操。”这曹操能不害怕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说我胡子长，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，现在又说短髯者是，再把这胡子粘上，那怎么粘呢？哎呀，他这么一着急呀，急中生智，刺啦，地上插着一面大旗，扛旗的小校已经死了。曹操伸手扯下一块旗子角的本儿，往那下巴上这么一裹，这位曹丞相这馅儿大了。您琢磨琢磨他那模样，帽子也没了，袍子也脱了，胡须也割了，现在扯下这么块旗子角来，当围巾往脖子上这么一缠，那形象能好看得了吗？嗨，顾那干嘛呀？逃命要紧呐！往日威风一落千丈，慌慌如惊弓之鸟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！曹操奇怪的是，我身边这些武将全哪儿去了？曹丞相想找他的武将，他那些武将何尝不想找着丞相？只是都杀乱了营了，谁也找不着谁了。曹家这些上将军呢，跟随曹操打过多少胜仗，打过多少大仗和恶仗，从来也没有打过今天在潼关城下这一仗。这西凉的将校也太勇猛了，怎么都不怕死啊？甭说武将，就是那些西凉小校手中的梭镖都使你防不胜防啊。他那梭镖啊，带撒手的，嗖，一下子扔过来了，噗噗噗。要穿上一个还好，这一块就穿仨，像扎蛤蟆一样。曹兵哪见过这个呀？西凉的武将那就更甭说了，就那庞德呀， 还有马岱以及那八位先锋官，一个个眼睛都红了。曹家军将不知道，人家马超在出潼关之前已经在灵堂口进行了动员了，要不怎么打得这么勇呢？庞德手里那口大刀，这些曹将都没见过，刀尖带打卷的，明明那刀尖离着你还有一尺多远呢，也不知道怎么一下突然长出一块来，就把你给刺上了。庞德是力战四将，面无惧色呀。张合、于季、徐晃、夏侯渊四个人战庞德不下，韩遂从后边也杀上来。你说这曹家将校怎么能敌敌得了？像开了口的堤坝一样，哇，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！顷刻间，庞德、马岱带领军校都杀到曹操的中心大寨门口去了。幸亏曹仁拼死血战，这才保住了中军寨，不然的话呀，西凉将校就进了曹操的大营了。谁也猜测不出西凉军校哪儿来这么股子神威。这神威有两个动力，一个是给老将军马腾报仇，再一个真要把仇报了，那就封西凉侯啊，谁不玩命啊？所以曹操想找他的武将哪儿找去呀？全让西凉兵给杀散了，那真是有死有伤，有战有逃啊！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。曹操跑着跑着，举目这么一看呢，路边这儿有几棵孤零零的杨树。哎，曹操心说，行了，我在那树根底下喘口气儿吧。他刚想到这儿，猛听身后有人喊：“曹贼，休走！”曹操一听这声音，就像他的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。他在鞍桥上扭向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！吓得曹操大叫一声，手里那马鞭子吧唧扔地下了。谁在这后边喊呢？马超。离着都没有一箭地了，眼看再往前一纵马就够上他了。曹操心说，今日我命休一样。他赶忙往鞍桥上这么一俯身，趴在这马脖子上了。趴马脖子上管什么呀？嗨，曹操都晕了，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好了。他觉得这样啊，目标能小点儿。现在曹操只有一个念头啊，紧催胯下马是赶快逃命。催马都没法催了，鞭子吓得都扔了。曹操一着急，等掐这马脖子。就在这时，曹操偷眼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马超已经赶到他的背后来了。马超胯下的那粉定玉龙驹啊，那太快了，急似风，快如电，一眨眼就到了曹操的身后了。马超喊一声：“奸曹，拿命来！”呜，手中枪用了一个大蟒出洞，直刺曹操的后心。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背，哎呀，我完了！急得他用手一罗马的鬃毛，这马稀溜溜一声怪叫，滴溜打了个旋儿，只听咔嚓，随着这一声响，曹操是翻身落马。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，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，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。 豪哥回来了，还有吉普森回来了，